女神你好。哎呀，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央吉能够一直这样安安静静的唱歌。刚才你唱歌的时候和后面的画面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只有静静的聆听的资格。你是我心中的女神，像曾经的齐豫老师一样，带给我们安静，带给人间祥和的女神扎西德勒。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给她投票。 谢谢你， 女神。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，我就是要把你带回家。I want to listen to you every day. 我觉得我要加入你的粉丝团了，可以吗？你的粉丝可以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 杨琪玛，我想，基本上你被称为女神之后，就听到很多赞扬的一些话。不过我想一下我的感觉，其实我一直在猜，我觉得你总有一天会把橄榄树种在中国梦之声这块沃土上面，有一点点太理所当然了，所以你给我的惊喜有点越来越低。我希望可能再试试看别的一些表演方式，让我们更欣喜一点。我会更觉得我会对你崇拜跟赞扬。 谢谢。 女神，你越来越像小龙女了。你不管是唱歌还是你的性格，因为你很冷，同意伟忠哥的意见，往后走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再尝试多姿多彩一点的东西，不然一直冷到底会冻坏掉的。